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啦，我高兴大家今集点解会见到咁靓嘅场景呢，因为呢度系阿杨岳桥先生嘅办公室嚟嘅。 我哋多谢阿 Elvin 邀请我哋啦，嚟到即系呢个杨岳桥同容海恩嘅联合办公室咧，嗰度咧就，因为我哋入到门口见到好大张，佢哋即系一家四口，大家记唔记得咧？即系佢两个嗰张相咧，原来贴住喺呢个809办公室嘅门口嗰度嘅。 8080， 四三零四。 同埋啲助理玩我，所以贴出嚟嘅啫。 咁點解今日突然間有咁嘅安排呢？因為事關呢，其實喺黃浩銘佢哋同埋黃之峰佢哋嗰個刑期複核上面呢，其實有好多專業嘅問題呢，我同阿昌係吹唔到出嚟嘅。咁於是呢，就要搵個機會搵阿 Elvin 問一問啦。咁其實第一節其實想問一問你嘅，你大家點睇呢個判決就好清楚啦。咁但係你認唔認同，即係我第一個問題就問得好直接嘅，你認唔認同係政治檢控先？你自己 政治檢控或者應該咁講，你想即刻跳入去講話係唔係咁太簡單啦，我哋要分析一番。 係啊， 我覺得喺一開始你去對佢哋作出刑事檢控，就等於其他好多嘅案件牽涉到社運有關嘅。我覺得嗰個未係咪係一個好政治呢？你可以話係，可以話唔係。 嗯， 因為好多個案以往其實全部嘢佢都咁告㗎啦。 係， 咁所以你係咪都照告呢？你可能俾人個觀感都仲係中立嘅，未牽涉到政治。 嗯， 但係當兩邊嘅兩單案件嘅被告人都已經完成曬佢哋嘅嗰個刑期，即係或者個刑罰啦，就係、是、社會服務令或者緩刑等等，而律政司係窮追猛打，嗰、那個應該係有一個有政治嘅考慮喺裏邊，尤其是當我哋結合埋呢個路透社嘅嗰單消息，有高級檢控官認為。未必需要再去窮追猛打，但是律政司司長認為有需要的時候，這個的決定是不是真的那麼純法律呢？這個我是有保留的。正正就是因為這個的決定或者這個的介入本身可能已經是超越純專業了嘛。所以我就 會覺得這個是有政治的考慮在裡面。 因為我們有些網友提到呢，就說其實林鄭是即是公開回应记者就话讲到明啊嘛，咁呢个唔系政治检控啊嘛，咁大家都话啦，喺网上面第一就系话全世界嘅极权嘅政府咧都唔会认自己政治检控啲人嘅，即系习近平唔会话我政治检控紧刘晓波噶嘛，系咪？咁第二就系、是、喂会唔会不如透过你把口，你见到林郑嗰时候问下佢，其实咧袁国强咧系政治任命嘅官员嚟嘅，如果你会唔会话佢咧即系考虑嘅时候冇政治因素或者唔系政治检控嘅话，佢系咪失职咧？其实应该系 又冇话唔失职，而系冇人信啊，应该话即系。應該咁，我哋其實應該係將個焦點咧，借今次呢兩單案件咧，重新以往其實有討論過，但係可能放低咗一邊，大家冇集中討論咧。即係律政司司長本身個角色同埋定位。如果大家有少少印象嘅話咧，其實回歸初期胡仙案係由時任嘅律政司司長決定唔起訴。 嗱，我先 係啦。咁當時其實已經有個歪言啦，喂，點解？即係胡仙一單咁大單嘅嘢，你可以唔起訴？哦，佢話因為可能起訴佢影響到好多人嘅職業， 呢個係公眾 嗰份工啊，所以呢個係公眾利益，係為人所歪言。但係好快大家忘記咗呢單嘢。 我記得㗎。 黃仁龍任內可能相對少啲爭議性嘅，因為對於即係黃仁龍任內，佢係大家唔好忘記咧，佢係將嗰、那個當有爭議性嘅時候咧，佢係下放咗俾刑事檢控專員。去做呢個決定，你話刑事檢控中原係咪一個好？喂，佢係咪會睇老細眉頭眼啊？老細可能想去，我都照去，我唔知道。但係起碼俾人個觀感係中立嘅，係舒服嘅。咁到而家袁國強其實都佢唔係冇試過噶嘛。 嗯， 其實牽涉到佢試人或者曾蔭權咧，應該其實佢係有將呢一個工作係下放俾刑事檢控專員去全盤處理嘅。我想帶出嘅點咧就係、是。其实在今次这两单复核里面，其实刑事检控专员的角色是不是可以加强一点，或者他是不是应该做回，因为他是一个相对，他不是一个政治任命，起码。 嗯。 而律政司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应该要讨论。喂，他第一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政治任命的官员。第二就是他其实是往往代表着政府是去处理很多法律的问题的。他是政府首席律师来的。在占中期间他有份同林郑去见当时的学龄五子，他有份出过来针对占中的一些行为，他是讲过一些反对的说话的，即是他简单来讲批评过的。他的立场已经超越了个人，他是代表政府出来讲的嘛。而当然其后他作为政改三人组，他亦都有返去推销政改方案嘅。即係话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政治嘅嘢嚟嘅。而而家你喺度话俾我听，佢一个纯专业咁嘅判断去做，根本冇可能令人信服。我先假设佢有冇我哋唔知呀，我哋冇可能有内部消息呀，我哋唔系肚里面嗰条虫呀，我哋只能够去从单纯地一啲事实嘅陈述同埋去推论，你就会觉得喂呢、这个角色本身有问题㗎。尤其是当你去到公民广场或者东北这两单案件，其实它的起因就是政治嘛。 嗯。 那你怎能够超越了即是事件的本身，是的，而 out of context 就这样说，喂，它这个判断本身就不是政治，这个其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喂，在未来的日子究竟刑事检控专员是不是应该加强它这个纯粹做刑事决定的这个角色，无论是起诉还是做复核还是做上诉等等，都应该交由刑事检控专员去做，而不应该再由律政司司长这一位政治任命官员去做，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 但是事实上你见例如 DQ 咁啊，例如或者这件事咁，其实是律政司司长是主动去介入这件事，咁变咗佢嘅权力系咪 override 咗你头先讲嘅刑事检控专员呢？ 咁当然，因为喺架构上律政司司长系刑事检控专员嘅上司嚟㗎嘛。而家就系要去讲啦，佢有此权，但系咪应该咁样去运用？定系佢应该避嫌将自己嘅角色变得更加中立，相对或者咁讲，唔好咁介入去呢一啲案件上面，佢应唔应该去做一个即系决策嘅角色？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 但是比较得意的地方就是石永泰又刚刚先讲完，就是说喂，现在他有权用尽，你可以这样批评他，但是他没有逾越到他的权力的范围，这个也是法治本身所容许的一件事。趁你在这里，我们问一些比较闷一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无论是看法庭版也好，或者当年看一号皇庭也好，对于法庭来讲，我们感觉是即非常之理性法律，即是一些很专业的言语，系咪？连石永泰都认今次判词有啲情绪化啦。嗱，我哋唔讲嗰 part， 我就想问一样嘢，因为咧，我睇判词，例如讲紧三子个判词嘅时候咧，阿罗冠聪、黄之锋同埋阿佢哋三个人就判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嘅。我睇晒成份判词，或者睇下其他个 source 咧，我都揾唔到点解佢乜佢哋个量刑系有个分别喺度嘅。即系话，如果我认觉得呢个世界或者香港系仲有法治嘅时候，我期待或者我所印象中香港个法庭本身咧，应该好冰冷地去解释俾你听。嗱，以前咧有案例 A、B、C、D， 因为咁样判嘅，所以咧而家咧因为黄之锋佢哋三个人嘅唔同程度嘅触犯法律嘅情况咧，而系判六七八三个月。咁但系我见唔到个判词。有讲呢样嘢系我哋完全假想法庭系其实完全我哋一个错误嘅印象啊，定系今次法庭根本冇做到呢啲理性嘅推断咧？ 第一咧就对于个量刑起点点解会系定喺例如八个月？要有一个好实际嘅推敲。咁法庭系冇今次上诉庭系冇好详细咁写点解系八而唔系九唔系十唔系十五？公民广东北案系十五噶嘛？点解唔系东北案咁样咧？即究竟个分别喺边度咧？当然我哋未睇到东北案嘅判词，所以我哋亦都睇唔到佢嘅推敲啦。此其一。第二咧就系、是、三位其实佢哋面对嘅刑嗰、那个刑罪那个 charge 个检控嘅嗰、那个罪行系不同嘅，或者应该咁讲，佢哋喺原审嘅时候，佢哋系获定罪嘅系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可能喺处理上面有啲唔同啦。加埋周永康因为系缓刑，另外两位系社会服务令。咁呢兩個係應該係計算咗落去，即係所以應該係用八做一個起點，跟住可能係有啲相對減咗啲， 即係扣減咗刑期之後就六七八啦。 嗱，咁其實嗰份判詞喺嗰度，因為我哋一陣可以再，即係一陣 break 嘅時候可以再睇翻，有需要我哋再澄清啦。但係做得唔好嘅地方咧，就係、是、今次上訴庭係冇好似剛才咁咧，係詳細咁列出點解我係以八個月作為一個標坐標，咁究竟八個月係點嚟嘅？点解可以咁样？ 即係點解佢當然佢可能佢嘅講法咧就係因為八個月佢認為係足夠有阻嚇力都唔定。咁但係點解唔係九咧？點解唔係六咧？咁有冇類比過咧？呢、這、一個我覺得可能係一個即係有所欠缺嘅地方。 同埋網上傳個消息，主流傳媒報道嘅就係話律政司係會追討佢哋三個人嘅訟費，有冇呢件事啊？而家 呢個係冇嘅， 冇呢件事嘅。 我因為刑事案件咧本身就唔會咁樣嘅，咁但係網上嗰個可能係一個誤會啫，即係可能係講緊喺原訟嘅時候，佢哋三位係獲得一個相對輕判，跟住律政司係要求法官自我複核翻佢哋嘅嗰個刑期，咁跟住裁判官佢即係最尾維持原判，嗰度本身係有一個訟費嘅影響喺度嘅，咁所以可能係喺高等法院上訴庭嘅時候，檢控官係針對呢一個決定係去即係要求法庭澄清咁解嘅。 嗱，而家係如果你認為是一個政治檢控，亦都好大部分，即係你可以話我哋圍爐取暖啦。黃絲嘅角度，喺反對派入邊嘅角度入邊，呢個係警政治檢控嘅時候咧，我想翻翻轉頭問喺成個法律界入邊，首先而家咧喺行出街入邊咧，有兩個前大律師公會主席咧，一個叫湯家驊，一個叫石永泰咧，就好大聲話呢個唔係政治檢控嚟嘅，係咁呢度我分開唔講，因為講起湯家驊你又傷神嘅，係咁我講翻，首先講法官嘅問題先啦。我哋見到即係出嚟講話呢個唔係政治檢控嘅法律界專業人士咧，其實都冇提過法官，尤其是即係公眾喺楊振權副庭長、上訴庭副庭長呢個人去參加啲反佔中嘅團體嘅聚會嘅時候，有冇違反到所謂嗰個法官嘅行為個指引嘅喎？係而我亦都成日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香港嗰個法律界喺法官入邊，你平時我哋唔知道佢平時同啲咩人食飯吹水噶嘛，係咪先？即係唔好話由即係二零零幾年開始，即係中共嘅領導人講話我哋要開始三權合作啦。就算二零一四年之後嚇、啊，即係共產黨想報復，佢開始喺法律界喺法官上邊做思想工作嚇、啊，一齊食飯飲茶灌水咁樣樣，喂大家維持法治啊，我哋回歸咗祖國啦，乜乜乜乜咁樣。喂，其實夠鐘而家係法官係可以。是即係見到個成效，依、這個時間就係我哋見到我法官係依照三權合作嘅方式去做呢樣嘢嘅喎。我再舉一個例子，就係話咩叫政治檢控咧？喺我角度嚟講，佢一個有個政治意圖。個政治意圖係咩？就係話你幫佢個判監係可以阻止到佢哋繼續參選啊嘛。而我冇記錯嘅話，係三個月，就係、是、你五年之內不得參選，包唔包區議會啊？ 包括 區議會嘅，區議會又唔選得，立法會又唔選得 ，OK。但係咧，熱血公民黨嘅副主席咧鄭錦滿咧喺旺角藐視法庭案入邊咧，係判啱啱好判三個月，唔係三個月嚟一日，所以佢可以繼續選嘅。即係你同我哋講維正尤其是花生台嘅朋友講呢樣嘢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喂真係三權合作嚟嘅喎，點解啲成刑期啱啱好嘅咧？究竟啲法官你覺得有冇可能係？已經是有政治工作做了下去，呢三年嚟入邊已經係，所以而家係個修成嘅結果咧。 我唔會咁快跳入去呢個結論，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便宜嘅一個，或者係一個好簡單、好直線嘅思考。但係當然我唔會知啦，即係如果有我哋都唔會知啦。咁、但係我哋只能夠跟，如果因為一個官或者一兩個官，你就即時將成個司法界。話咗佢哋染紅，呢、這個亦都未必公道，因為你睇下，我好簡單，咁係咪有兩個唔肯染紅咧？東北案同埋公民廣場案嘅原仲庭兩個裁判官，咁佢兩個你點計先？或者上個月將個長毛放咗嘅，即係嗰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喺區域法院嗰個官放咗長毛嘅，咁佢係咪又係即係係咪你要特別講呢兩個？或者David Dufton 即係將七警判重判嘅，即係呢一啲。是不是就哦，我哋得几个冇染红，其他全部染晒红咧？ 嗱，呢个就正正系我想即系翻翻去问嘅问题啦。就关于染唔染红，即系当然好难。第一，染唔染红咧，基本上应该就冇光天化日，你揾得到嘅证据嘅，冇相、冇单据、冇白纸黑字。问题就系话，我好明白石永泰即系佢嗰个言论，其实讲紧一样嘢啫。究竟成个司法制度，我哋本身系咪有一个 priority， 一要维护佢嘅威权性？即系讲到一样嘢，就系话系咪法官判咗之后，大家可以即系大家唔可以评论佢嘅判决咧？ 我觉得我哋要呢一度，我哋就要好清醒啦。法官系人，法官可以判错，所以我哋有上诉机制。所以我哋觉得。你去维护成个司法制度本身是一回事，但你维护一份判词是另一回事。即是说上诉庭今次这三个官，你可以说他保守，而我亦都觉得他们真的很保守。 佢係咪掩紅？我冇任何能力去批評。但係例如以楊振權喺判詞裏面嘅第六段嗰啲情緒化嘅說話，即係講話有啲人即係喺度 違法大義， 違法大義歪風。呢啲的而且確係我唔熟悉嘅法庭法律語言嚟嘅，呢個唔係我喺平時一貫嘅一啲判詞，唔好話重要唔重要啦。總之任何法庭嘅 judgement 本身，正如你剛才講係冰冷嘅，或者相對係冇咁多個人意見喺入面嘅。呢、這個我覺得係同我平時見開唔同嘅喎。 佢英文嘅判詞點寫？一股歪風，我想知道。 唔知我哋遲啲會睇到，因為一定要用一定會有翻譯嘅啦。即係我覺得我哋分得好清楚。你對於整個司法制度一樣嘢，對於 個判決本身， 判決本身係冇。如果你連，如果你係麻木地去維護某一種嘅判決嘅話，我覺得呢個不必要嘅。 嗯，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對於法治嘅成長發展，甚至去維護係冇幫助嘅。 嗯， 咁所以我覺得分開兩樣嘢。 咁所以你覺得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公會嗰個聯合聲明，你覺得有冇問題？ 我覺得兩個他們這個聯合聲明是看不到或者他感受不到市民對於判決本身的那個質疑，或者對於判決本身的這種保守的態度也都是看不到。都是那句，我覺得可以用我兒的講法，就是你監察法治本身也都是法治的一部分。 嗯， 即是監察法治是不是有效地運作下去，本身也都是我們的，亦都是制度一部分嚟嘅。如果你真係盲目地去维护一份判词，而唔去深思熟虑或者去问清楚点解社会有呢种嘅质疑呢，本身亦都係见树不见林嘅一个行为。咁所以你应该係要退后一步去做返好一个对于判词你可以好严厉咁去批评嘅。亦都应该要有唔同嘅角度。 即对于判词本身。 对于判词本身或者因为判词本身亦都係反映个官嘅一个諗法㗎嘛。 即是说他似一种动物呢，基本上那个是恰当不恰当，定可以定不可以呢？ 什么意思？ 即是你说他狗官是一样，你觉得这个司法制度可以接受啊，定还是一本雷文都。 咁讲，如果当日我们对于 David Dufton， 你觉得闹他是狗官是你接受不到的，咁我今天你不会去闹其他的官咯。 嗯。 即是没必要的嘛，你为什么要将自己同那班极端蓝丝摆在一起呢？是不 是？嗯。所以你要在即是在雙學三子他們即坐監之前那晚的集會呢，這樣你都有些發言啦， 是 是那都呼籲大家相信法治，那大家都或者網上面我們一些網友都見到都會覺得有些離地，是不是現在，嗯，喂擺到明是三權合作，是不是有些離地，其實咦是不是其實你們現在大律師的 mentality 都是這樣的，其實不管是湯家驊也好或者石永泰都好，大家都是有一種感覺，我們要維護了個法治先的，但是會對於即好像你所說對於市民大眾對於那個現在現實的政治那個介入，去對於所謂的法治還存不存在，這樣東西是不是都是有個差別的。 我估或者這樣說，法治是一種是有一種有生命力的，佢亦都會有 ups and downs 嘅，或者成個司法制度本身，我哋只能夠係好，我用翻頭先我個講法，其實你係要去認清楚個問題喺邊度，即係一個法官佢嘅保守，甚至佢一種超越一個法律語言而等咗喺判詞嗰度，呢一個係要你去批評佢，我哋本身係冇問題，而亦都要好有力地去睇清楚個問題所在，而去作出呢個批評。法治本身究竟是咪一种宗教呢？佢唔係一种宗教嚟㗎。你冇必要去盲目相信佢。因为佢亦都会有问题出现嘅一日。 係咪时刻要 question 㗎呢？ 我觉得应该係保持警惕之心係应该嘅。但係你相信法治係一种，或者咁讲，我估相信法治呢几个字背后嘅意义㗎。你要相信总会有佢自我康复或者自我修复嘅能力。或者应该话我哋去加入埋去参与去令到佢唔好走歪。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嘅责任。制度本身系冰冷嘅。制度本身系由人去组成。咁所以如果当人出现咗问题，你系应该好清晰咁指出嘅人嘅问题喺边度。而希望个制度本身如果容许个自我修复，即系等于上诉嘅话，咁希望可以喺上诉阶都可以处理啦。呢个第一，第二咧，我觉得将个清楚地睇翻 而家正如我哋頭先開首有講過律政司嘅角色，我覺得呢一個係大家必須用好清楚地針對翻嘅。即係因為當頭先你講話，你引述石永泰講啦，呢個係佢嘅權，但係佢點樣做到令人信服，令到大家覺得公平公正，呢個係兩回事嚟噶嘛？有權用盡，梁振英好多嘢有權用盡咧，但係點解大家條氣唔鋸啫？個邏輯係一樣，所以我會話，即係法治呢一樣嘢唔係神聖不可侵犯，唔係唔可以批評，亦都係有佢嘅缺陷，而我哋係應該時刻指出佢嘅問題所在。 嗱，其实第一节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就系话，其实个刑期复核就已经系好清楚话俾大家听，有啲嘢要找数，你心目中谂要找嗰条数，同个法治制度而家个判决带出嚟嗰个 standard 根本唔同啊。会唔会因为呢一样嘢而直接影响到好似今日重审 今日系旺角藐视法庭啊？ 系啊，藐视法庭嗰单嘢嘅嗰个判决咧？ 我唔系好明白，旺角藐视法庭嗰个系， 即系如果要找数嘅话，会唔会大家就已经系望住监禁啊？因为其实呢几日都记者都不断咁样问紧，有官司在身嘅朋友，即系包括系阿尤慧晶啦，其实嗰啲人全部都一句，我有心理准备坐监，系唔系大家而家都系睇紧呢咁嘅事咧？ 我唔会咁快直接跳入去，但系的确上诉庭呢一个案例咧，系一个好有影响力。或者你话可以话破坏力啦，即系引号。个连锁反应就系佢成为，因为上诉庭咧喺香港系一个好高级嘅一个法庭嚟嘅，佢系会对下级法庭有一个好深远嘅 指标性， 甚至系一个 binding effect， 即系话系有局限嘅，即系佢系一个案例，因为佢系一个量刑指引嚟嘅，佢成一个量刑指引。咁但系必须要清楚咧、就系即系同类型案件。就要跟隨上訴庭，非同類型案件未必，但係係咪就代表個官有好大嘅空間去輕判？我唔肯定。即係點解咧？以而家正在進行中嘅高等法院原訟庭處理嘅刑事藐視法庭，究竟個官係會以乜嘢嘅標準咧？因為的確呢單案係香港係基本上冇發生過嘅呢一類型嘅刑事藐視法庭。咁究竟有冇先例可援咧？未必有。就算有可能已經是一個好冇直接能夠類比到的，咁究竟個官會點判？我覺得而家我哋好難作出一個即係猜測，我亦都覺得我唔想喺度揣測。 鄭錦滿認罪咪判咗三個月啦， 哦， 咁夠算 啦。即係當然，如果你話以呢一個作為一個指標嘅，咁呢個可能係即係大家會睇到有可能。咁但係同上個禮拜兩單重要案件係咪有必然關係咧？我會話個官係可以排除咗嗰兩單，因為刑事藐視法庭本身入面同暴力都冇關噶嘛。 嗯， 咁上個禮拜嗰兩單係牽涉，即起碼上訴庭認為係有暴力嘅元素喺裏面，所以佢先即加咗咁多。 嗯， 亦都有情緒嘅説話喺裏面啦。咁我覺得兩單，如果俾我係律師，我會拗，起碼我會話兩單一定要分開睇。 哦，咁我明白。好，轉頭翻嚟。 哦。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